说你并不想走，哦，为何不停留，再一次紧紧拥抱我，爱我， 注定要分手， 别走， 别再回头， 爱我， 不必再尽头， 别走，午夜的爱。 春意满人间，春暖万户来迎接快乐的新年， 老老少少一千年，恭寿百个年， 恭喜恭喜恭喜大家，事事都如愿，恭喜恭喜恭喜大家，一年胜一年，大家来恭贺幸福和快乐，恭喜恭喜恭喜大家过一个太平年，春风吹来百花艳，春意满人间，千门万户来迎接快乐的新年，老老少少一见面，恭说拜个年，恭喜恭喜恭喜大家，一年胜一年，来百花宴，春意满人间，千门万户来迎接快乐的新年， 老老少少一千年，恭寿百个年， 恭喜恭喜恭喜大家，事事都如愿，恭喜恭喜恭喜大家，一年胜一年，大家来恭贺幸福和快乐，恭喜恭喜恭喜大家过一个太平年，春风吹来百花艳，春意满人间，千门万户来迎接快乐的新年，老老少少一见面，恭寿百个年，恭喜恭喜恭喜大家，一年胜一年， 是新年，家家门前贴春联，恭贺声中新气象，鞭炮响彻半边天， 春意呀多热闹，郊外春光好，我们一同去拜年，讨一个好预兆，但愿今年一双良好， 圆，城门结彩，喜洋洋到

笑之间，爱情已经疲倦。再

是男和女， 不管是老和少， 大家一起唱 力量，灿烂的生